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就嗱呢、這个即系呢节咧，其实 pose 我哋就要讲讲啲国际嘢啦。咁啊，讲呢国际嘢之前咧，其实讲翻即系其实呢个礼拜。suppose 应该花啲时间去讲嘅，但系竟然我哋自己本身咧，即系花生台咧，亦都冇边个节目咧花时间去讲嘅，就系咧呢个就系市建局嗰个叫做系风暴啦。咁啊，市建局呢个谭小莹啦，就话要辞职，即系呢个就系、是、因为咧就同主席啊苏庆和咧就有严重嘅分歧，就系、是、因为咧喂就觉得市建局咧 suppose 唔应该系呢个发展商嚟噶嘛，大佬啊！系咪先？ 喂，大市建局、啊、或者以前嘅即系土地发展局、 啊、 土发公司、 土发公司，喂，其实系半个地产商嚟嘅、 啊。 嗯， 啊呢、這个谭小莹，佢咪行错路嘛？ 同埋谭小莹好似之前咧，即系好似话同呢个 李嘉诚 做个税客添嘅。 喂，仲有喂、啊，政府通过埋个抗拍。 啊 其实就 系 想做呢样嘢啫嘛， 啊、 就系将啲地方再 develop 啫嘛。 啊、 喂，咁样咁难理解，我就觉得奇怪。谭小莹点解会唔满意呢个苏庆和？大佬、 啊，会唔会后面其实有更多嘅嗰啲即系利益交换问题搞唔掂咁，所以咧即系见到阿苏庆和佢尝试将呢个收楼嘅业务咧就外判俾呢个原牛地产， 即系田生，系、哎、田生屌。唔、啊、即系其实呢个好捻过分啦，呢、這个就咁啊。但系咧就之前其实谭小莹咧，佢自己本身一力咧就促成呢个叫做系需求主导嘅计划嘅。咁、 嗯、 但系咧呢样嘢咧就令到即系苏庆和系非常之不满啦，就系话喂我哋都要咩嘅、哦？我哋财政上面都要非常之健康啊，又成嘅、哦。我哋唔可以唔赚钱嘅、哦。喂，但问题其实你唔计2013年咧，佢之前其实真系几赚钱嘅，大佬。 系 啊。即系你2010年嗰次咧，其实系赚咗成60几亿嘅，大佬啊。佢赚钱仲多。 冇办法噶，你香港呢个国际城市就系靠地产发达嘅嘛。 啊。 嗯。 系咪？即系Tony Choi都讲口烂咁滞啦。 刘本伟啊。 系咪？唔系金本位啊嘛， 啊 系楼本位噶嘛，香港系， 系 啊， 啊， 所以土地发展局又好，即系或者市区重建局又好， 啊、 全部都系赚大钱嘅生意， 系 系啊， 呢个系利用政府嘅公权力啊，去收人嘅楼。其实如果你真喺外国咧，一定唔会发生呢样嘢啦，因为土地唔系咁珍贵噶嘛，周围都系系咪饮起， 同埋佢都分红噶嘛，系嘛， 亦都系一样嘢、啊。如果真系政府系有心为改善市民嘅生活去重建嘅话，冇问题、 啊， 大家都系 stakeholders 嚟嘅。自分者嚟嘅，系咪应该咧？系俾翻个单位嗰啲街坊咧？如果你起完之后， 嗯、 或者系变成股东之一咧， 佢哋又唔会嘅， 梗唔会啦。喂，大佬啊，你试下睇下余文芳重建完之后嗰、那个价值系几多 少？ 阿哥，你谂下，我哋平时啊掉低你哋喺余文芳嗰度车水马龙嗰度，大哥，嗰度系观塘。嘅集中地嚟，觀塘嘅即係旺區嚟噶嘛，等於旺角咁噶嘛，個人都阿媽都唔認得噶。 嗯， 所以你如果你政府一路以呢個樓本位作為主導，一方面 即都幾高、 就是、 高地價政策， 你例如你起居屋嘅時候，喂，你嗰個價錢其實都係市同市場掛鈎噶嘛。 啊！ 再加上其實大家陪你炒樓嘅咋， 係啊， 佢個定嗰個所謂保地價嗰個政策，其實按當陣時嗰個市價嚟定噶嘛，究竟保四成幾啊，定係保三成幾嗰啲，全部用呢個嚟做標準。 嗯， 咁咪跟住你攞市場價格，再打個 discount， 日後你補翻啲筆，咁咪政府同你一齊炒樓。 嗯， 市區重建局如是，房委會亦都係咁。 嗯， 逼你班友仔唔好再租住公屋。嗱嗱，呢個只係俾你過渡嘅階段，跟住跳去買居屋。或者私人參建居屋， 喂，呢、這個真係 residual model 嘅極致嚟嘅， 極致。 總之你稍為有少少經濟能力嘅話，就唔該你供佢二三十年。 所以佢點解嗰陣時候咧，港英殖民地時代已經開始嘅，你咁多啲咁樣嘅即係濕鳩政策出嚟咧，咩雙租啊、倍半租啊、三倍租啊、市值租啊嗰啲咁嘅嘢，係其實逼你包仔去買樓而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點解佢要增加個需求嘛？ 嗯， 佢唯一董建華嗰陣時候咧個敗筆咧就搞出售公屋， 嗯， 係蠢咗嘅。 即係如果從樓市嘅角度係蠢撚咗。 唔係喎，但係其實你 Anthony 你老豆老母咪買出售 買咗，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如果你冇得買出售公屋嘅時候，你始終有個痴心妄想係會換居屋㗎嘛。 佢提供咗階梯㗎嘛，但係佢。 因為你有可以抽綠表，咁你為咗改善生活，你咪走去抽居屋咯。 嗯， 咁你咪所有嘅人都係真係業主咯。咁但係你個居屋 階梯， 你都係繼續我嚟炒噶嘛。香港人就好撚奇怪噶，那個樓本位係代於我哋嘅文化同埋嘅心理質素嘅問題、 嗯、 一定要買嘅一層樓。如果唔係硬係唔好撚舒服嘅。 係你無殼烏鴉牛啦，即係好似即係啲遊魂野鬼咁樣樣啊嘛，即係你會覺得 你小龍 DNA 啊，你都唔明個理由。 你小龍 DNA 就係即係正住有自己嘅土地啊，即、就、係、是、有自己嘅單位啊咁樣樣喎。呢、這個 喂，我睇完啦，最近咧我 subscribe 咗個，我唔知點解無端端 subscribe 咗個網頁，定係還是即係訂下訂下。 你 like 咗定乜鬼嘢啊？ 嗰、個網頁嚟嘅、嗯，每日都會訂啲咧美國啊、外國啲 properties 嚟嘅。 嗯， 我睇完之後咧，我發覺屌冇得賣，再買香港啲樓啦。你我哋咩咧？我哋曾經講過底特律呢個地方。 啊！哇！你唔係你想賣啊？ 唔係啊！我話俾你聽， 好好嘅投資。 個 offer 你知係點？ 係點樣咧？ 賣三層樓俾你。 嚇、啊！哇！ 99,000。 係咪十成按揭咧？ 99,000美金。 啊！ 你驚啊嘛？租金保證兩年，三年之後，我用115% 同你買翻層樓。佢三層。 哇！即係實賺嘅喎、 啊。我唔撚知啊。 咁喂， 不過我驚，我睇完之後唔敢信啦、 啊，好有伏味喎、啊，好伏喎呢啲， 唔係，但係當然佢有介紹其他嘅，揾代理嘅嘛，啲澳洲啊、英國，喂，嗰啲地方大到，即係靚到好似古，即係好靚嗰啲樓咧、 啊，整個城堡俾你。 都系幾十萬美金咋、 啊 啊， 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咧，豆樣咁細咧，500,000就買層樓咁樣，仆街。我哋睇完之後，喂。好似真係唔好想再買香港啲樓咁樣，不過問題你就即係你冇留翻佢住噶嘛。 而且你覺得住得好 decent 咯，啲地方又嚇。 大佬，空間都大啲啦。 係係，又雙層。 細路仔啊，你養出嚟都聰明好多啦，咁大個空間。 衰啲講句啊，喂，其實東京嗰個生活質素仲好過你。如果唔係點解咁多香港人而家話走去東京嗰度置業啫？ 係，唔係？但係嗰個又係有個貨幣因素喺度噶嘛，即係其實你嘅幣值係低啊嘛，嗰邊係。 哦。 唔係咁，但係即係你講到就係話你呢、這個。吓、啊，即系市建局系会可以会即系外判埋嗰啲即系收购业务，系俾嗰啲咩私人公司，甚至乎填身嘅。我呢啲好大镬、啊，同埋咧，同埋有啲人就系话最近咧，即系其实好难唔令人系即系将最近咧阿四叔咧捐地呢单嘢咧，就即系其实系连埋一齐讲啊嘛？点解咧？ 嗯， 喂，而家。你就政府就話諗住搞呢個邊境購物城啦，係咪？係 咯。 咁啊，邊境購物城，即係呢個計劃一出，然之後咧，即係邊個即係邊個最開心啦？嗱，邊個最踴躍啊？或者邊個最踴躍？個四叔最踴躍，地都捐埋俾你啊嘛。喂，然之後就話啦，市建局就話俾你填身做。咁而填身係邊個嚟㗎？田新又系你，即系喂，众所周知啊！屌你又系呢、這个即系 边个马仔啊？ 幕后金主咪就系佢， 咪咯，即系呢样嘢喂，即系你好难令人去咁样联想吓、啊，即系我哋网唔好我哋讲啦，即系喂，甚至乎我哋节目唔出街，啲网友已经讲定先啦，系咪先？吓、 嗯、 咁、啊、所以呢个系咪即系叫做系私相授受啊乜嘢咧？喂，即系呢个真系好难讲、啊，同埋你搞田新、啊，喂你搵田新收楼，喂你梗系外判外判再外判啦、啊。 咁外判到边个咧？咖喱佬咁啊！ 喂，咁呢啲嘢你可唔可以监察到先？嗱，好似我 冇得监察噶。 吓、啊，好似我 呢啲嘢咁样搞咧，玩紧完嘅。 啊， 真系玩紧完嘅。其实如果真系咧，一个系以民为本嘅政府嘅话咧，即使我帮你改善环境，美其名系咁。喂、 啊， 我收完你之后，俾个临时嘅地方住。啊、喂，你啲嘢你知道香港好捻快噶啦，两、三年乜都搞捻掂啦，翻转头咪俾翻个单位咯。 唔系你 比以前更大嘅，做乜捻嘢？ 系， 喂，咁啊真系叫改善市民生活质素啦！咁样真系一个以民为本嘅政府，咪唔系？而家陪你大家一齐炒楼，陪嗰阵时候点咧、 嗯？ 又咩？好似话用七年楼龄计算喺同区里边嘅单位， 总之市区用市区咁，真系同你计啦。 跟住好似成个百分比又系嘛？跟住再有咩搬迁津贴， 总之计到尽啦。 跟住睇下你系咪喺度自住，睇下你系咪喺度炒楼。不过呢啲嘢最熟系边个咧？估佢雲圖嘅雲圖啊！唉，你應該問佢啊，大佬，我都冇佢咁熟啊。 即係觀塘地頭咧， 唔係啦，屌真 係。喂，但係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咯。其實而家成個香港呢個管治嘅團隊，佢哋成班都係公器私用嘅人。 喂，你以前即係董建華又好，曾蔭權執政都好，喂，你嗰一班人唔會真係利用呢、這個公權力去算到咁盡噶嘛？ 嗯、 但今時今日你又見到湯房波，你又見到一個即係外判和咁樣，喂，大佬，香港嗰種管治質素真係低處未算低 嘅 喎。唔 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同一個政治同社會氣氛都有關係嘅、啊，即係補充阿龍嘅一個觀點就係、是、你因為大家覺得。好似有啲末日嘅心態 啊， 有得揾就好揾啦， 系啊， 殺雞取卵就好揾執啦， 上上下下都殺雞取卵， 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係冇 future， 系啊， 唔單止喺政治上覺得係冇 future，、啊、而喺經濟上已經覺得，喂，我講咗好多次噶啦，你而家嘅樓價係完全脱離緊香港人嘅負擔能力噶嘛， 即係人人都是葉家寶咁樣樣，即係屌， 喂，你冇辦法唔係葉家寶喎，喂，你諗下喂香喂香港喂而家個建設個規劃係點樣先？喂，瘋狂爆啲大白象出嚟咯，你爆啲大白象出嚟，喂，最終係益邊個啊？喂，就係益你大陸嗰啲放緩緊冇嘢撈嘅嗰班地產商嘛，湧落嚟香港嗰度威脅你四大地產商，你四大地產商咪走去咪賺埋啲咁嘅陰質錢咯、 啊， 根本一步一步咁樣推嘅啫嘛，壓力攤派。 咁、啊、所以喂，如果你話即係你搞到收地，原來都係咁，即係將來係會咁反文明嘅。系嘛，即系会倒退嘅。喂，咁呢样嘢唔能够唔令人咧，即系联想起咧，即系其实会唔会系越嚟越大陆化咧？喂，而大陆化呢种咁嘅收地趋势咧，喂，系可能系延绵到成系全世界或者系第三世界全部都系咁。嗱，最近啦，即系呢个大陆啦，就搞呢、這个即系其实系即系呢个亚投行啊，搞得非常之声势非常犀利啦。咁啊，即系嗱，去到而家 closing 啦，系咪、嗯？有四十几个成员国啦，系咪？ 系 咁啊。而家即係其實我哋琴日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兩個節目，就係決戰中環又講過啦，即係呢個阿老蕭又講咗啦，係咪？咁、 嗯、 啊，即係當中其實你見到，即係其實呢個歐洲國家嚟講咧，係加入得非常之踴躍嘅。咁啊，即係嗰啲即係你淨係講呢個呢、這個叫做係聯合國啊、常任理事國啊，除咗美國之外，其實全部都加入曬。 唔係，因為你冇得揀啊！個原因係在於你習近平當你提出一路一大， 然後一大 係啦，嗱呢一條就血管嚟嘅、 嗯， 然後亞投行就係血，將啲血泵落血管嗰陣時，呢條血管係影響到歐亞成個地緣地緣政治嘅發展啊嘛，所以你冇辦法唔加入，因為你加入，我起碼知道我係圍內嘅人， 你知發生咩事係啦，我係 insider。 系啦， 就唔可以俾你自己玩晒。咁、 嗯、 但系咧，即系而家即系叫做系唔加入嘅咧，就系、是、美人唔加入啦。即系呢个阵营嚟讲，即系其实美国包嘅围圈咧，就似乎就俾呢个中国搞抄散晒啦，已经系。 所以咧，你唔单单系睇咧老共咧想系即系成为大国崛起嘅世界、 或者叫民主啦，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嗱、喺我哋过往嘅日子里边，嗱我哋啲左交就实知噶啦、最捻争系乜捻嘢咧 ？IMF。World Bank， 呢啲咧係我即係已經係我搞學生運動嘅廿鳩幾卅年前咧，大家都屌緊。點解咧？因為佢嗰啲 policy 係咩？正如希臘嗰單 case 一樣啫嘛，係咪？點解換咗個左翼政府話我唔撚還錢啦 ，default 啦咁樣，哇！搞到佢騰緊曬雞。其實你 IMF World Bank 咁多年以嚟背後其實有財團嘅利益喺度啊嘛。我借錢俾你救你希臘冇問題，不過咁你 cut budget， cut budget 係 cut 乜嘢啊？social expenditure 咯，社會嘅開支咯，政府嘅開支咯，照顧貧民嘅開支咯，跟住就係要你逼你還錢咯，如果唔係我唔借俾你咯，跟住私有化咯，將你嗰啲嘢全部俾曬嗰啲財團接手咯，因為美話就話你包仔冇效率係嘛，官僚制度啊啲嚟嗰陣時候啲人講啊嘛，啲火車全部都唔班嘅，跟住污糟邋遢成成嗰啲咁嘅嘢，其實呢啲係藉口嚟嘅。真正佢係想立咗你嗰啲公共資產走啊嘛，大哥。 嗯 ，IMF 同 World Bank 就俾人救病呢樣嘢，所以而家今次阿爺咧真係嗱，動起左派之旗幟啦，低息幫你搞基建，但係就正如 Anthony， 你借呢一個嘅事件局嚟做開頭喎，喂，拆遷嗰啲點搞？ 啊，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呢个阿郑宇石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都对呢个问题都几有了解嘅。咁啊，佢亦都喺呢个即系仙人掌嗰边写咗几篇文啦。即系其实你大陆咧， 即係其實喺唔同嘅國家，其實都有做一啲基建投資嘅。其實你就係睇呢啲咁樣嘅過去嘅往績咧，你都知道其實佢自己本身將來如果係投資喺呢個即係歐亞國家之間嗰啲即係嚇 基建 呢啲基建嘅話，喂，其實佢將來會做成點咧？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好簡單，嗱，佢喺呢個墨西哥嗰邊咁樣又搞鐵路，但係又衰咗。點解衰啊？因為你喺度即係貪污嘛，你即係你搞唔掂啲村民，然之後你塞夠錢俾嗰個即係 村長， 村長咁樣就諗住即係俾你過嘛，跟住就喺呢個即係尼加拉瓜嗰邊掘條運河係嘛？ 係啊，新嘅大運河嘛。 啊，新嘅大運河，咁啊揾條大陸佬去搞啦，咁樣咁啊，當然亦都係好多人去即係反對啦。 喂，你搞清楚一樣嘢喎，揾個大陸佬出嚟搞，但原來呢間係香港公司嚟㗎。係 咩？ 係啊，其實成件事就係你大陸喺香港嗰度成立咗一堆咁嘅空殼公司，然後利用呢啲咁嘅空殼公司咧，就同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就不斷走去丟。然後咧就起埋一啲好極有戰略價值，但又極為擾民嘅一堆嘅基建。 嗰啲賠償仲唔足咯？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嗱，阿土你即係有次即係同阿譚博做一個節目，都講即係呢個大陸喺非洲嘅投資行為噶。 嗯， 你記唔記得？即係其實有好多即係非洲人咧，即係啲黑鬼咧，其實已經對其實對呢個大陸 黑鬼啊，屌你！ 唔係即係啲黑 原居民啦、 啊，你啲村民咧，其實係非常之不滿大陸，係越嚟越不滿大陸。哇！佢嗰陣時搞條坦贊鐵路，好多人拍手掌啦，係咪？但係近年就越嚟越唔睇你台戲咯。點解啊？喂，就係、是、因為你自己本身安置啲村民係做唔足啊嘛。喂，你揾曬啲田生去收樓啊嘛，大佬啊！ 此其一啦。此其二就係對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人嚟講、 啊， 其實你我哋嘅角度可能就現代人就話佢落後，但實際上佢真係環保嘅，從另一個角度。 同埋佢， 我唔覺得發展係硬道理啊嘛，係 啊， 係我哋中國人見到錢先開眼嘅啫， 係啊， 人哋係要保持過往嘅生活嘅方式。真係不變啊！ 同埋你 唔單止係五十年啦，五百年添啊！ 你唔好以為非洲國家嗰啲人咧，嗰、那個法治思想落後啊！佢哋之前好多即係其實都係前殖民地啦，你法國殖民地啦，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套法治系統喺度嘅。即係如果你做嗰啲即係安置啊嗰啲你做唔足嘅話，啲村民係會屌柒你嘅，係會。 呢個係此其一 啊！ 但係最關鍵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啲人根本就唔覺得發展係硬道理啊嘛！ 啊係 ，exactly， 你賠錢乜都冇撚用啊！我唔使啊！ 喂，人哋中意摘椰子，你唔俾人摘椰子咩？ 你整条铁路喺我嗰度过，做乜撚嘢啫，大佬？ 唔系咯， 高铁关我咩事啊？我唔觉得我而家嘅生活系 做乜嘢一定要逼人哋做 iPhone 啫？我唔一定要系即系好似中国人一直一咁样去搵食噶，大佬。 喂，去到咁就要问香喂，就要问一个问题。喂，香港其实系成个国际形象系点样？喂，你而家香阿梁振英就打开口牌啊嘛？叫香港叫立法会就唔好阻住香港加入呢个嘅亚投行㗎嘛。喂，你如果加入亚投行就係做埋呢个扑街嘢嘅时候，喂，你香港其实系其中一个即系无良地产商嚟㗎咗。 喂，同埋就係话你而家琴日阿萧生都讲过啦，系咪即系而家你香港呢搞咁 Q 多大白象呢，喂，你当其时你会搵边个融资呢？好可能就係揾返亞投行融資喎、哦。而你而家阿仁哥係咪即係佢話即係到期時或者係阿善仲佳咁樣就係、是、話啊嗰、那個即係融資方呢可能呢會比起你呢個立法會呢監察你嗰個 project， 監察你嗰個三口更加有效喎、哦。喂，可能嗰個融資方就係亞投行喎、哦。咁你大 Q 鑊喎。 所以呢其實呢民主黨呢即係我真係嗰日我啱喺香港啦冇機會同阿何俊辯論一下。喂佢哋諗唔清楚一個問題。第一，你其实成个三跑嘅工程咧，最关键一样嘢系乜嘢啊？背后嘅系大白象工程嘛？呢个社会气氛嚟噶嘛？大家都知道，过去嘅十鸠几廿年嚟，全部都系利益输送嘅。边个仲会 buy 你？边个仲会 buy 你要起呢咁嘅工程啊？你谂下地铁，即系港铁啦，前嗰排言犹在耳，佢啲工程又延误又超支。跟住益晒啲咩人？ 高铁啊，系啊， 益晒啲乜嘢人啦？ 边个最开心？ 系啊， 我唔介意。 简单嘅问题嘅啫嘛。 开埋名啦，嗱，我坐车去花生台咧，我次次经过嗰啲咩高铁地盘嘅，嗱，佢咧就挂咗好多张旗帜啊，写中国建筑， 喂，中国建筑喂摆到明就 系 国企啊，喂，亦即系话俾你听，喂，而家执行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香港政府系刻意咁样培植呢一堆咁嘅大陆建筑商啊嘛，你嗰啲大陆建筑商今时今日喺大陆嗰度，因为佢嗰个嘅地产经济放缓嘅关系，冇嘢捞，咪大举嚟香港嗰度揾水咯， 同埋从来。你谂翻历史先知嘅，呢啲咁嘅所谓嘅大工程，你当年嘅玫瑰园背后系主要系政治嘅考量啫。 系啊， 系啊。 你谂下蒋经国当年嘅十大建设，咪又系政治考量？ 喂，你话政治 咁当然，你话有即系 economic 嘅benefits， 即系所谓经济嘅效益，系次要嚟嘅啫，结果嚟嘅咋？ 系啊。 但系佢最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呢？我要建立我自己个政府个权威嘛，同埋喺呢个过程里面我身边有好多友系要摊派利益㗎嘛，咁都唔通送钱咩仆街，係咪咪叫阿龙帮手做啲嘢，喂帮手做个工程嘅，喺嗰度喺度喝水囉，冇密达㗎嘛。做咗一節目嘅時候，而家俾錢啊，大佬仆街，梗係唔會啦，梗係叫你做個 project 啦，大佬。 唔係你就係搞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咧，即係你亂開名目咧，下面就有好多嚇、啊，你黑錢就亂咁使嘅啦嘛，好多時候。 哦，咁梁振英而家當正自己秦始皇嗰堆阿房宮，咁唔係點樣啫？ 唉，所以即係呢個真係好得人驚，係嘛？即係嗱，其實嗱，今期咧嗰、那個一周刊咧都講過，即係而家呢個十大基建爆煲啦。其实呢啲咁样嘅即係财政黑洞呢，即係呢啲叫做係伸缩黑洞呢，喂其实即係大喂陆续有嚟。 无日无之。 係啊。你諗下，喂你只係讲莲塘口岸，喂莲塘口岸乜啊，由百几亿去到二百几亿啊，黐撚线嘅，即係三倍啊。 咪呀、啊、你但问题你唔咁样走去洗钱，唔咁样即係增加预算。喂呢一个样嘢就係要配合返你习近平经济学嗰个十三五规划㗎嘛、啊。你就要削弱香港或者成个珠三角嗰啲地方主义。咁、啊、你第一样嘢要做就係、是、做乜嘢，喂就是、削弱港澳嘅财力囉。澳门而家就已经 就令到你财政就唔会自主啦， 系啦， 然之后咧上缴咧就当投资， 系啦， 啊， 同埋你比对全世界所有国际城市，香港啲基建都好夸张 啦，系， 系咯， 夸张到阿妈都唔认得啦，大佬，已经系完全你谂下，港铁已经系无处不在，处处都在，但系港铁已经大家都知道，佢真系会 serve 你啊， 系啊， 佢系迁移啲人口去地铁上盖物业啫嘛，阿哥，系咪？跟住你又起机场，两条 terminal。 嗯， 虽然我话我逼逼地，因为我经常 terminal one 啦。 系， 但系真系唔系真系饱和咗啊？ 嗯， 我真系好有怀疑喎呢样嘢，大佬。 嗯， 仲有你起十几亿，成日政府话冇钱，你搞全民退休保障，你唔捻搞几亿，系咪？解决咗人哋嘅生活问题，大量兴建公屋，你唔捻做？喂，嗰啲就叫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啦，真系政府嘅开支，亦都系社会嘅开支啦。 啊， 派屋都好啊， 嗯， 系咪以每人200平方尺作为呢一个嘅标准， 其实你而家咧， 点解你唔做呢啲嘢咧？ 其实讲真，你香港， 你咁样做呢、這个结果， 系 你输送利益， 啱啊， 我都算啦。系咪？ 我谂唔系输送利益啊，即系讲去到呢一下就讲翻历史。喂，其实你习近平嗰个谂法同德川家康一模一样。当年德川家康建立呢个幕府之后咧，佢要固权，所以咧佢要嗰啲敌对派系，佢啲敌对藩主就不断咁样搞大白象工程，令到佢哋好捻柒穷。好捻柒穷嗰阵时，你就冇办法喐诶舆论， 就奴化你咯，即系令到你自己本身就中央集权，就完全依赖呢个中央 强干弱支， 系强干弱支。 而家香港就系要奉行紧呢个强干弱支政策，你雨伞运动啊嘛，吓、啊、你泛民喺度搞震啊嘛，咁咪啱咯，我掏空成个香港。然后确保你班友 之后就话你咧，就掏空咗你香港之后就话你冇咗，反而就话翻你转头就系冇咗大陆唔得，吓、啊、即系但系咧。你想搞呢个叫做系海水化淡厂咧，就搞咁 Q 多年咧，都唔俾你过。 唔系，同埋呢啲咁嘅论述咧，系疑幻似真嘅，我觉得。 嗯。 咁香港系咪真系冇大陆唔得咧？你走到而家呢一步，梗系好捻难翻转头啦。你一话要收缩自由行，几多人出嚟扑你啊，大哥？ 系啊。 你根本就唔应该开呢条门。 嗯。 你一开咗真系收唔捻翻噶嘛？ 系、啊，真系好大镬喎。 我嗰阵时候佢哋包仔唔捻信啫嘛，我同 Michael Mo 喺呢度都辩论过，我屌我起咗间酒店啊哥，我谂住你有自由行政策噶嘛大哥，你话俾我听而家收啊，我同你死捻过大哥， 我啱啱起完间酒店啫，大哥。 唔系你而家澳门都大镬啦，而家澳门就系其实佢 expect 你有自己本身有咁多人流噶嘛，但你一打贪系咪条数点计咧？计唔到啦，已经系。 系，所以佢咪要然后交上缴中央咯。 但系其实讲真，要赚嘅钱都好多赚咗啦。老实讲，但系你上市嚟讲，你点样向啲投资者交代咧？咁呢个当然系之后就只能够赖国策啦，系咪？咁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讲到系喂，你就係咁樣無限咁樣放呢啲自由行落嚟都大鑊啦！你頭先講到，喂，好似阿金英上次計一條數，十大基建，喂，你係要啊嗰條數啊，去到2030年啊，係每年要有九，係要有五，每年要有五億人啊落嚟香港，你先至可以令到你呢十大基建不至於蝕錢啊！但係呢五億大陸人，你係咪消化到啊，大佬？ 踩沉香港咯、 啊！喂，你好簡單。你而家你唔好讲五亿啊，你就系咁多人啊，即系咁多。 而家四千万一年， 你都搞唔掂啦。 十年就四亿， 喂，你又要使呢一笔钱，你又要俾亚投行入会费，喂，亚投行嗰笔钱分分钟仲要蚀嘅添。喂，你谂下， 咪同埋阿爷咧，你会都估到咧，唔单止亚投行嘅问题啦，即系亿亚投行啊，就系佢其实而家系同我哋洗牌。 嗯， 系啊， 你香港人唔满意啊嘛，你咪走咯。 嗯， 佢冇感觉噶。而家越嚟越多，我身边啲人咧，本来都谂住继续留喺香港稳阵，都嗌走啦。 而且令到你唔可以落地生根，你生唔到仔，你唔会生仔。而家香港人唔生仔系 时尚啦， 唔系咁我呢个比较奇怪啊，屌！咁 我呢个 特例啊，呢个系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唔咩嘅，唔兴噶嘛。 其实香港系咪即 唔系我嘅年代已经开始唔兴噶啦？ 嗯。 不后尾你哋嗰个年代又翻转头啫嘛， 喂嘢又生出， 喂真系真系唔好意思啊！我真系老实咁讲，喂我生咗个细路之后，你真系第一你点？ 你 guarantee 唔到个 future， 我 guarantee 唔到嘛，搵招唔得， 但系我 你真系靠我， 但系我咁谂嘅其实， 喂你又个人又自由好多， 系 咪又冇咁多使费，系咪又可以癫癫得得去做系咪？傻 B 哥， 个个都系傻罗 B 咁样， 唔系咯，咁几开心系咪？咁你点谂啊，大佬你？ 唔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你生咗仔出嚟咧，佢一个 individual 嚟嘅，佢有 free choice 嘅，佢一个自由意志嘅，其实系，即系冇一个人系你可以永远去 take care 嘅。 咁但系你令到佢好痛苦嘛？喺而家咁嘅生活环境里， 唔系，但系你亦都要相信一个人嘅求生意志啊嘛。 嗯， 吓，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 生于乱世，有种责任。 一嚟啦， 屌捻老土嘅嘢，龙哥你。 一嚟啦，二嚟其实我就系睇翻即系呢个，我今日我睇过一篇BBC 嘅一篇一个日本人写嘅一篇文，我觉得几有启发性嘅，其实系。你唔好话香港啦，其实有啲而家啲九十后啊，即系其实都觉得好 struggle 嘅。咁佢就话啊，即系其实讲真，即系上一代人真系好啦，即系佢哋系正正系生于一个非常之蓬勃经济，即系经济泡沫嘅一个时代。咁佢哋梗系好运啦，系咪？喂，咁但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失落嘅一代嚟嘅，我哋冇 future 嘅。咁但系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咧，即系其实系不断咁样去现代化啊嘛。而对而家嚟紧呢一新一代嘅人咧，其实要求反而多多添。其实佢哋系 struggle 同埋系叫做系 depress 得好紧要嘅。咁但系 咪所以你个本土派咪有个社会嘅基础？ 哦，系嘅，系 我绝对同意嘅。 系嘅，系嘅。 系嘛？即系你唔好讲话大家啲即系政治嘅斗争个问题咧，撇开嗰样嘢嚟讲咯。其实共产党系要负最主要嘅责任，令到香港咧呢种独立嘅思潮咧。是不断蔓延不断扩张。而那个是有社会基础的嘛。你自由行。是不是你攞晒我哋啲街坊嘅日常生活嘅嘢。跟住你搞嗰陣時候唔停雙飛嘅時候，係咁輸血入嚟。大學係咁用啲人嚟讀我哋嗰啲學位大哥。係咪就是因为为咗你嘅政策上面你想收到啲钱。 乜而事实上呢我 覺得。喂你係咁溝淡我哋呀。 系啊， 喂，我呢度唔系西座， 你系有个，你系有个叫做生存焦虑感啊，唔系即系好简单。喂，今日咧，我见到尤清源写篇文，我真系其实都要屌鸠佢嘅，老实讲。佢话尤清源就系话，咁而家嗰啲即系香港人嘅即系叫本土意识啦，佢就话啊，即系你冇一个叫做系 culture 嘅认同，即系你而家你噏得出嘅嘢，佢系借呢个亚视嚟抽水啊。喂，即系你而家有啲乜嘢，即系叫做系有你自己嘅文化咧？系嘛？你讲咩本土？喂，而家香港嘅本土意识咧，唔系在于文化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危机嚟。喂，老实讲，你对比翻以前嘅港产片啊，其实同埋而家去比较啊，其实你都系俾人沟淡嘅。第二就系而家嘅本土意识，其实系基于一种叫做系生存焦虑啊嘛。 你係不斷咁樣俾人擠壓緊，各方各面都喺文化上面係喂。啊，边个啊？王俊杰讲嗰啲啊，即系退联王俊杰讲啲咩奶粉方啊，即系呢个咩呢个咩叫做系学位方啊， 益物多方啊， 喂，呢啲全部都系生存危机嚟噶嘛， 系咪？所以佢系有社会嘅客观基础嘅层面之后咧，先会走到呢一条咁嘅路，虽然系疯疯癫癫 啊，嗯， 系完全系不按牌理出牌， 嗯， 但系佢系有基础喺度， 嗯， 你系共产党喺回归之后嘅管治。是刻意地去制造呢样嘢。如果我从阴谋论嘅角度嚟讲， 我谂唔系阴谋论啊。实质上佢哋对香港同埋对新疆、西藏咁一样，系有一添叫做香港建设兵团嘅人。 你谂下， 建设香港， 你谂下嗰阵时候咧， 咁嗰个唔系田生咁简单嘅咯。 法团校董会啊，你记唔记得啊？ 系， 嗯， 陈日君走去打官司噶嘛？ 系啊， 佢将嗰百几二百间教区学校里边，系都人哋成立法团校董会。 嗯， 我哋好难反对嘅，对反对派嚟讲。但系陈日君讲一个 point 啫，佢哋睇当年上海， 嗯、 有啲人喺度笑佢，屌书记，你唔好攞五六十年前即系嗰个上海嚟做比较。佢话唔系啊，你唔识啊，共产党 mentality 从来冇改变过， 嗯， 佢系会利用任何方法，教育系其中一个意识形态嚟噶嘛，哥， 嗯， 传媒都系啊嘛，如果唔系我哋点样搞网台啊？边有生存空间？如果传媒发达嘅话， 嗯， 边度轮到我哋玩啊？喺度， 嗯， 咁捻辛苦，即系我讲嗰啲网友啊，要 kick 入去你嘅节目度嘅时候，又 download 唔捻到啊，应该又话 play 唔捻到， 系又话你改网页啊？ 喂，屌大佬，我哋啲观点有乜谂嘢？有乜谂捻嘢特别啊，大哥？不过咪系因为你嘅主流传媒已经全面俾人控制嘅情况之下，所以而家嘅本土派系俾人割出嚟嘅， 系， 嗯。 咁所以唔一定唔可以话全部都系热狗咯， 即系唔系全部热狗嚟噶， 绝对唔系咯。 唔系佢有领导人喺嗰度上下其手、 嗯、 一回事，但系佢嘅支持者，你睇 Facebook 就知噶啦。我近呢两年睇得多啦，开头系好失落，好无助，世界唔应该系咁。可唔可以谂谂下？你连 D 一百都要走呢条路线啦、啊，市场经济啊嘛。所以唔好捻笑肥佬女啊，郑经翰。嗰阵时话啊嘛，如果啲人唔支持民主，肥佬女都唔会支持民主，因为佢睇市场啊嘛。你咪一捻样，你可以逆流而上咩？我哋就逆流而上啦。我哋系讲我自己相信嘅嘢啦。我哋讲紧我哋认为应该有嘅价值同埋个观点啦，系、 嗯、 咪？但我哋都不可否认噶，呢个系大势所趋。我记得院长系一年前已经同我讲，本土系大势所趋，系、嗯、噶。我后屘客观再分析成个土壤。有乜可能唔会啫？喂，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好彩，我哋生早几十年啫，咪就扑街啦！点买层楼啊？哥，点结婚啊？连搏嘢地方都冇啦！如果唔系，点解去街啊？ 诶、哎，唔系嗰个唔关事嘅， 嗰、那个贪刺激屌嘅 啊！ 大陆嘅、 哎，大陆嘅，其实系咁啊！好啦，今日差唔多。喂，今日即系非常之 fruitful 啊，大佬，即系啊， 讲好捻多 topic， 好捻多 topic， 前后呼应、啊，屌又 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你话啊，即系我哋其实系对未来系有希冀嘅，我哋唔系活喺过去嘅。咁啊，你话前后呼应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 D 一百咧。其实即系就正如我哋自己 过去的由他过去吧。 就正如我哋自己本身咧 ，Facebook group 即系其实嗰啲 post 一样咧，系沧海一粟嚟嘅，其实系。 唔系送一句说话俾刘军啦。 啊 ，bygones 啊 ，bygones 啊，好，拜拜。 全面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唔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鏡。花生黨發聲， 我哋最積極。 HKP 乜八八，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